周末愉快，你好吗？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第一小时，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持放音乐单元正式开始，我们的 Fusion Jazz 来到了耳边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可以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了。而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叫做Black Jazz 黑爵士，来自于美国的一位这个音乐制作人，叫做 Blake Belladonna。 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 Belladonna 他也是一个动画片的衍生品的主角之一，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而且呢加上一点点小粉红，还有淡紫色以及黄颜色的这种眼影，会感觉到哇，这样的一种质感特别像一种古灵精怪的猫。那这样的一种猫肯定是充满灵气的，就好像刚刚我们的音乐一样 Black Jazz。 继续来关注下面的音乐，继续来分享来自于出生在德国，然后呢流行于美国，但是始终成长于加勒比地区这样的一个音乐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Amanda Meldmore，带给我们相关的音乐作品，也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而这样的一首歌的名字叫做 Caterpillar， 也希望能够来通过这样的一首音乐听到爵士音乐的分量，一起来听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乐，这是来自于 Amanda Mellon 带给我们的作品。那像这样一首作品，我们可以听到这 Future Jazz 爵士音乐当中的分量所在。他呢是一直呢是在加勒比地区生活成长，但是呢他又是搬家到了纽约去追寻他的演唱的这种热情。然后呢他又在 NYU学习过一段时间，再往后他又举家就搬到了洛杉矶，然后呢又遇到了一些音乐制作人，然后他就成为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具有多元文化跨界的音乐人了。希望你可以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选择，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The Sweetest Taboo 来自于 Nona 甜蜜的禁忌，一起来听。

双休日期间，本市天空云多，有分散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气温不降反升，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假日出游，在注意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动画电影《神奇马戏团》邀请周笔畅来现声，现唱中文主题曲《闪亮的魔法》，带大家体验神奇的马戏。《神奇马戏团》讲述了欧文继承马戏团，并意外获得一盒神奇的动物饼干之后，因为大伯来抢夺继承权，引发出一段马戏团冒险之旅。中文主题曲《闪亮的魔法》 MV 于昨天先行上线，这首歌充满爵士舞曲风， MV 中周笔畅好像身临马戏团，又唱又跳，一袭粉裙外加一件黑色皮质外套，可爱俏皮又多了一丝酷酷的气质。 MV 中剪入电影正片精彩片段，与他歌声交相辉映，好像所有的小动物都在跟随音乐表演。最后来关注，老牌民谣唱作人保罗·西蒙刚刚发布了自己全新专辑的详情。据了解，这张名为《In the Blue Tonight》的新专辑将于今年9月份正式发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Listening to Raise MX 节奏驾到。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都是这样的一种跨界的爵士音乐了。我们能够听到在爵士音乐当中呢，点点滴滴的一些个带有一些小幻想小梦幻的一种音乐元素的整合。刚刚是来自于 Keytronics Ensemble 带给我们的 House ofCalypso， 就是海的女神啊，像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我觉得特别能够表达一种在周末里边的听觉。那其实呢，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一种音乐的选择方式，叫做 Get It， 来自于 Pollux 带给我们的作品，慢慢悠悠的去感受一下周末时光里边，我们是应该怎么用音乐给自己更多的释放跟休闲。里面会有一些个想法，他会用音乐加上一些语言进行传递。 Now let's begin。 Just as I thought, not one motherfucking one. Well, my name is Sweet Pussy Pauline, and I got a story t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is evening. Is it okay? Now I recently had an incident. This motherfucker 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还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的一种变化。其实这种变化呢，都是让我们能够把在周末里边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想象状态加深啊。Jazzy Deep Soulful Chill House， 可以说这是四种的音乐元素，包括有 Jazz， 有 Deep House， 有 Soulful House， 还有像 Chill House， 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啊。我们刚刚例出了一下，有爵士音乐，能够让我们深沉的听感，加上融合的一种释放的音乐，加在一起什么样的感觉。那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把音乐加深，状态加满，能量加足，来自于 DN3 带给我们的 Mojo Drums。 良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 耳边这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I have the drum， 不是 I have the dream 啊，很有点这个介意的意思。那其实呢，这样一首非常具有意识流的音乐来自于依然是 DN3， I have a dream 这样的一句经典的，当时是口号哈，也是能够唱醒了无数的人。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第一小时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来自 The Loop Experiences 带给我们的 No More Lean，一起来感受一下 loop 这样的一种完美的循环是怎么能够通过音乐不断去呈现在我们脑海当中，去慢慢慢慢的加深记忆，去浮现在每个周末的时间里边的。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

I'm coming home for a little while. And if we leave tonight, will you have time to say goodbye? Grab all you need, don't leave nothing behind. You've never crossed the line, don't you wanna see what's behind? But you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about the ocean. You've never crossed the line, don't you wanna see what's behind? But you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and the sooner the better. Just keep going, and we can fade or cry. Say we're sick in bed, we still got dreams inside our heads. We still got dreams inside. You've never crossed the line, don't you wanna see what's behind? But you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about the ocean. You've never crossed the line, don't you wanna see what's behind? But you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and the sooner the better. Raise mix 节奏驾到 And the sooner the better。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要分享就要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说啊，在这一周以来，我们会在英榜美榜当中，以及呢在各种各样的热门的潮流单曲当中，会发现了很多优质的音乐作品为您去一一呈现。刚刚的开场歌曲来自于法国的歌手 Broken Back 带给我们的 The Sooner the Better。他有着和别人不太一样的音乐天赋，因为他只要需要一把吉他就可以能够弹奏出来各种各样的音乐曲调，而且非常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融入到里边去。来，刚刚我们感受过了他的声音之后，继续来听歌曲。那么当然了，还要来预告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会听到来自北京的一位非常非常帅气的音乐制作人 Derbeck 大敏敏，他们呢是把一首非常欢快的电音歌曲 Take Me Higher 送上了。因为我们也是要原创的，鼓励一些原创的这个中国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嘛，而且呢他的音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独家首播 Take Me Higher。 让我们一起一会儿关注一下，来先听这样一首来自于希腊的男歌手 Comes of Training 带给我们的歌曲 Take Me to Infinity， 给到我们一种没有边界的这样的一种质感。当年他的音乐 Ready or Not 你还记得吗？他代表作品 By Comes of Training。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higher? Oh, you know you're making me sweat.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further to places I ain't ever been? Don't you know I'm nothing without you? Oh,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h, you're showing me an adventure. Oh, you make me feel alive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Girl, you know I can't breathe. Oh, you're taking over me. Just take me to infinity. Take me to infinity. Take me to infinity. Oh, you know I can't breathe. taking me higher. Oh, you know you're making me sweat. Don't you know you're taking me further to places I ain't ever been. Don't you know I'm nothing without you. Oh,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h, you're showing me an adventure. Oh, you made me feel alive. 无极限的一种感觉，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体验到这种无边界的质感。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Daju 带给我们的 DJ Angle， 来自于 Daju featuring Longage， 一起来听一下咯。 Je veux tu portes mon nom de famille mais ça prend du temps。J'ai même parlé de notre avenir à tes parents, mais ils m'ont dit d'attendre. J'ai fait tout ce que ton père m'a dit, mais il est jamais content. Et s'il décide d'être l'ennemi de notre amour, il sera forcé d'entendre. Quand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Il veut nous éloigner, donc il sort toutes sortes de foutaises. Et quand je lui demande quel genre d'homme il te faut, il me dit comme toi mais pas toi. Laisse-moi le calmer, il faut que son cœur s'apaise. Laisse-moi lui montrer qu'il a tort de penser qu'un autre t'aimera bien plus que moi. Il veut que tu te maries, que tu fondes une famille avec n'importe quel autre homme que moiVois comme celui qui vient lui voler sa fille pour te retenir, il abuse de ses droits. Je veux bien être gentil, papa, mais même toi tu peux pas nous bloquer. Donc on va parler d'homme à homme, car c'est ma vie là et tu m'empêches d'avancer. Je veux que tu portes mon nom de famille, mais ça prend du temps. On parlait de notre avenir à tes parents, mais ils m'ont dit d'attendre. J'ai fait tout ce que ton père m'a dit, mais il est jamais content.D'être l'ennemi de notre amour, il sera forcé d'entendre. Quand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Qu'est-ce qu'il faut que je fasse pour avoir dans son cœur une place?J'ai fait l'impossible pour que ce soit possible. Il me voit comme un bon à rien, mais dis-lui que je suis bon dans tout ce que je fais. Dans ma vie, je sais où je vais. Contre ses choix, je refuse, je m'impose. C'est toi mon choix et pas une autre. Laisse-le croire qu'on poussera droit dans un mur. Change pas d'avis de nous, je suis sûr. Dis à ta mère, je prendrai soin de toi dès tout sans son accord. L'affaire, je lâcherai pas.Je compte pas t'abandonner, sache que je veux que tu portes mon nom de famille, mais ça prend du temps. J'ai parlé de notre avenir à tes parents, ils m'ont dit d'attendre. J'ai fait tout ce que ton père m'a dit. Il est jamais content. S'il décide d'être l'ennemi de notre amour, il sera forcé d'entendre.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Je pousserai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Paniquer, il ne faut pas paniquer. Non. C'est qu'une épreuve à traverser avant l'arrivée. Je veux pas valider, c'est qu'une épreuve traversée avant l'arrivée. Django, Django, briser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yeah, comme Django, Django, briser les chaînes comme Django, Django, yeah, oh. Django 就是来自于 Dadge featuring Franklish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正在沃林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来到了13:33。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714，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播放列表。每一首音乐作品我们按照播出顺序为您列好了哈，放在了公众号当中等待你来查询哦。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714这四位数字即可。那么下面时间来隆重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独家首播单曲了，来自于北京的非常帅气的一位音乐制作人 Dervik 大明明，他能把一首非常非常欢快的电音作品 Take Me Higher 能够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当中倾情送上我们独家首播。我们也是一直去鼓励一下这个来自于中国的原创本土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和唱作人。那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而且不得不说一下 Dervik 他的原创作品冷静已经成为了抖音当中的一首神曲，已经被人广泛应用到自己的小视频里面去了。 So come up next 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Take Me Higher by Dervik。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中国的原创电子音乐制作人 Derbig 大民，他的作品呢叫做 Take Me Higher 的，今天正在进行独家首播。那么当然呢，也欢迎您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歌单了解到他的相关情况以及他的一张帅照啊，我们已经放在了歌单当中，你也想看看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714获得我们本周的歌曲列表，而且他那首抖音神曲叫做冷静也已经放在了歌单当中，希望你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了解一下啊，给你安排好了，就等你来这里了。 Cut to Arms 来自于 Grath and Me featuring Evan Hands，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Taking over the light now, all there is to be said has been saidLet the walls fall, let the shadows disappear. Let our story start from this moment here. This is a call to arms, this is a call to arms, you know. This is a call to arms, this is a call to arms, you know. 作品叫做 Call to Arms， 来自于英国的歌手 Gareth Emery featuring 美国的一位青年歌手叫做 Evan Hansey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那下面时间要稍微的进一小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锁定 FM974。 曾经有一台白送的名牌空调摆在我眼前，我犹豫不决， 等到错过了优惠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重新装修的机会， 你要干嘛？ 我会赶快打400-606-8866问问。 空调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除了空调还有好多件电器送？是不是环保建材、实木家居、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如果非要给这种装修定个价，你希望是 999元一平米全包圆？ 起步面积详询400-606-8866，装修当然全包圆。地处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Like these, just the two of us getting spiritual. Peace signs, your eyes. Girl, you know you look so fine. It's just the two of us in your stereo. Spin the rhythm of my soul. Like old school turntables. Yeah. Baby, you can keep the soul. Something to feel the vibe. It's just the two of us till tomorrow comes. It's alright, we laugh and cry. Baby, you and I'll be just fine. It's just the two of us in your stereo. Spin the rhythm of my soul. Hey, like old school turntables. Baby, you can keep the sound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8月17号到18号在小剧场将上演中国儿艺人偶剧《西游记》，8月19号到20号来自金砖国家儿童戏剧展演剧目的南非磁石剧院肢体剧《阿哈》为本届国际儿童戏剧季收官。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ise the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Your permission, and I will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night. Just one little condition. When I see you, will you be all mine? When I saw you, my body felt it true. What I have to do, I'ma have to wait for you. Every single night, posted up outside, just to know you want me to. 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第二个时段的这个潮流热门单曲的时间继续进行，我是 Mr. 长常小航。刚刚一首歌叫做 Wait All Night， 等一整夜哈，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让我不禁想起了华妃一些自己在宫中的一些个控诉哈。这是来自于德国电影组合 YVE48 和澳大利亚的制作人 Higher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而像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来自于 Latest 带给我们的一些全新的演唱作品，这是他呢在专辑Club Sound Summer 当中的一首作品了，叫做 Do You Write 你是那个对的人吗？你是那个正确的选择吗？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I've been straightening it out. So I will start to criticize. Just look at it now. Will I ever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baby? Have you come and never showed a light? Will I ever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baby? I'll only do you right. You and I gon' make it.Stay low, all night will change us. We gon' live forever. You and I gon' make it. Now gon' make it better. You and I will hold it down, and I will do you right. Thank you. 这首歌叫做 Me and Michael， 就是可以让我反反复复无限循环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MGMT， 他们是一个来自于纽约布鲁克林成立的一个迷幻电子流行乐队。那他呢，其实在2002年成军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在那之后的时间当中，他们的音乐就一下被人们所认可了。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Ozia featuring Sasha Sloan 带给我们的 Falls， 以及来自于 Sign Call 带给我们的 Bright Lights Radio Edition。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714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当然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搜索关注和我来进行互联网的互动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Leslie JC， 来自于我们北京的一位非常知名的 DJ 音乐人制作人带给我们的 Rhythm Mix 特别作品。刚刚我们听的来自于 Antonio Glaser 带给我们的 Down Like the River，而稍后还要来自于 Crystal Waters featuring Hi-Fi Sean 带给我们的 Testify。 When we check it out, them brain is smart. Seven time right, seven time we fast. Double it, I'm a drop, I'm a drop, they dance hard. Throw them on the receiving end, them a ball. Throw them a ball, grab this, my name, them a call. To the place with music, they want on the art. The people, them a beg me to my DJ for more. Because they love the way we play the hardcore. Them a jump and shout like a bull just roar. Watch out, them bubble up on the dance floor. The vibe, them hot and the music with it. The funky nights up, the life for your lip. Jump and shout until the beef on the beat. Beat they like you love they like you live. Some of them a bad man, but them a big fuse. If you got the trip and fast, they go on over. If they live, if them a bad man, then nobody should get to know them. That's in yours, in the Bible of it. But from a bowl, never know the rule. They never did go to be friends and school. But we will be deep, if they are killing. Make sure they're not the next victim in a killing. Cause we are the knowledge, we got a good college. If plus in a history, I know me, cause I'm into we love music. That's why we bust up the garage if a guy walk in the game. They man know the rule. They never leave out of basement, that's rule. But we will if it is, then we actually make sure it's not electric, it's not dealing. Can we have been a lit? We got a good calibre, plus we're not issue. I know me, can I make a love music? That's where we put up the guarantee, but I want this to this day. 混音作品来自于 DJ Leslie JC 带给我们的 Basement Jacks Jump and Shot， 以及来自于一会儿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Anthony Clariman featuring Lauren Park 带给我们的 National Airport of Medellin。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 New Disco 风格的音乐能够听得懂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吗？我觉得完全有这样的一种潜质啊，每位听友通过这样的一些个老歌们啊，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混音，能够听到很多自己在平时在节目当中或者在家里边听不到的一种音乐。当然如果说你常会去一些 club 去一些夜场的话呢，像这样的音乐也是比较少见的。那谁说音乐就一定会能够让我们很躁动，对不对？电子音乐也完全可以能够让我们很放松嘛。要感谢一下 DJ Leslie JC 他的混音大作咯。一会儿还会有来自于 Fat Boy Slim 再给我们的 Right Here Right Now。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fort Temple。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为北京阅读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童书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3届。昨天2018中国童书博览会如期在北京展览馆开幕，现场发起每天一小时为爱伴读公益计划，并发布2018中国优秀童书 TOP 榜单。本次博览会从昨天起持续到7月22号，期间将会有多场阅读活动举办。本次童书博览会以探索与发现为主题，共有7大活动板块，其中包括中国百家优秀儿童出版社齐聚展销好书、中国原创插画展、2018中国优秀童书 TOP 榜单集中展销、儿童阅读大会以及国际特展。每天一小时为爱伴读公益计划邀请全国出版社、阅读推广机构、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及媒体等参与，共同倡议父母每天抽出一小时陪伴孩子，一起去看世界，发现和探索世界的美好，为孩子带来高质量的陪伴。同时，中国童书博览会好书 TOP 榜通过建立大众分享型童书评价体系，汇集了行业精选、家庭分享、校园参与评选、专家推荐的千册年度优秀童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声音，流动的 Leslie JC， 他总会给到我们一些相关的惊喜呢。今天我们的 mixtape 这样的电子音乐舞曲的会议内容 DJ 就是 Leslie JC 了，他带给我们来自 Adamport Here Is Why 带给我们的 Tonight， 以及来自于 The Deep Shakers 带给我们的 Dam， 还有呢另外来自于 Anglo Ferry 带给我们的 East Cake。那可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些音乐的混音作品是首首都经典，带有的一种非常标准且跨界的 New Disco 风格。 New Disco 风格再加上一些 Deep House 的音乐的元素进去以后，或许整个的音乐质感啊更加强烈了一些，可以说让我们把灯光稍微调暗一些，戴上耳机去慢慢聆听是最适合的一种声音状态和环境。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查询我们的歌单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获得方式。So come up next。现在关注另外一些非常精彩的音乐，来自于 DJ Leslie JC 他的全能混音。 to 97.4 Daijin Music Radio Rings Mix and Here Comes Beat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关注我主持人常小航，参加更多的互动哈。那么我们会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DJ Leslie Jax 他的混音了 Mike Roberti 带给我们的 Clap Your Hands， 以及来自于 Me and My Toothbrush 带给我们的 The Funky Theory。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完全不可以错过这样的一种 New Disco 风格的音乐跟 Deep House 音乐的一种融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随着年代的变化，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于音乐的一种喜好也在变化的。那今天这样一个周末当中，你会不会喜爱上今天我们为您送出这样的一些音乐内容呢？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朋友们来去重复反复收听本节目就好了啊，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unky Music 总会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个带有舞动的一些旋律，包括像是手上像脚上的一些个动作哈，就会自带的就来了。这样的一种音乐质感来自于 DJ Leslie Jazzy 的全新送上2018年的 Rhythm Mix 节奏驾到特别混音大制作。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感谢各位朋友们来支持 Leslie Jazzy 和我们的节目哈。刚刚很多人在说了这个歌单怎么查哈，没问题，我跟朋友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查询歌单的方式，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0714，可以马上获得我们本周的音乐列表相关的音乐顺序，我们已经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了，所以你呢就是看到就可以见到，见到就可以听到，即见即所得嘛。今天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 DJ Leslie Jazzy 他的混音制作，而稍后我们的今天节目第四个小时呢，我们需要用跟各位收听节目的高颜值的朋友们你一样啊，用这样的颜值，用这样颜值打动一样的狂热，因为呢明天貌似就要开始这个更大的一种激情了，那是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之战哈，你更支持哪个队伍暂且先不提，不过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将会在稍后的一小时里边来听到来自于 724 带给我们的全新的制作，将会有13首音乐作品，它会进行一个混音内容，包括来自于 Alexander， 来自于 Steely， 来自于 Jason Van Wyk， 还有来自于 The Fusion 等等的音乐制作人他们的作品，不可错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15:05，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DJ 制作人 724 带给我们的全新的 Chill Out 以及 Ambient 这样的一种持放加上背景音乐质感很强的电子音乐的一种迷幻混音。那他的作品叫做Elliptic Episode Number 43，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如果你想要来了解到今天我们的音乐列表的话呢，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啊，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0714获得我们的节目歌单。当然了，今天我们也会在稍后的半小时节目当中进行点名的互动，你在听吗？如果你在听的话，希望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很简单，玩法很简单，那就是来拿起手机，打开相机，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照片或者是截屏照片直接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就好喽。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15:18进行今天的点名活动，记住是15:18哦。那赶紧要来拍一拍照片了，等待你的照片，我在电波当中期待看到你的微信名字。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15:18整，现在是我们的点名时间。各位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那从现在开始，如果还没有再发过来照片的朋友们就无法来参加点名互动咯，所以呢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能够来到节目里面一起参加我们的互动的第一位听友，就是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容的涛，你好，欢迎涛同学，也欢迎一下晶晶亮，还有霍气吉，再来欢迎一下江子涵 Steel，王星星王啊，星星王星星，还有老傅以及 I am 凯凯。他说的今天的两个小时在家里边听的节目啊，一边收拾卫生一边听着歌啊，然后呢后两个小时呢是在开着车边开边听的，非常的带劲儿。嗯，另外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白俊星，还有我们的网友就是 Max 仙猫 Antenna， 你好。还有来自我们的就是哪里啊，就是哪里我不太清楚啊，欢迎中国红，还有智天使，还有西蒙的猫，以及 Lan 袁，还有王超，以及刚刚跟我 say hello 的这样的一位叫做 Symbol Mind 是吗，欢迎你热情光临，也要欢迎一下邢大力、是之阳，以及37度的男人李小平，还有李海龙，以及朽木不折，欢迎各位听友们热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OK， 那截止到目前如果还没有来发照片的话就不算数了哈。那一会儿的话我们来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来自于我们的 DJ 制作人 724 带给我们的 Elliptic Episode Number 43。那今天我们的耳边的音乐相对来讲在这一小时当中会稍微柔美一些，更加的空灵有质感，那也是能够让我们去唤起自己的一些希望，在无论是周末的下午还是在晚间夜间听这样的音乐总会能够得到一丝的救赎，希望你们过来喜欢我们的音乐，喜欢这样的一种收听质感。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5:35，欢迎各位听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在周末的夜间再次收听一下我们节目的精彩重播内容。我们会用4个小时的时间带您通过迟放的音乐来感受一种松垮的周末的状态啊。为什么叫松垮？那是因为到了周末以后，很多朋友们真的不用上班，所以真的可以垮下来，而且在暑期的时候呢，真的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了。那当然这是第一小时，第二小时呢是我们的一些欧美的热门流行单曲的时间，我们跟您分享就是来自于本周当中的一些热门单曲，来帮你去在这样的浩如烟海的这种音乐海洋当中去筛选出来一些我会认为更加适合于在周末时间听的，陪伴您的驾驶的一些个好的欧美音乐流行歌曲。而第三和第四小时就是我们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单元，有时候会比较躁动，有时候会比较安静，像耳边的音乐一样。当然有时候还会能够让我们听到更多的一种音乐选择 Fusion 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来去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了更多关于我们的音乐相关内容。当然也是欢迎你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更多的交流咯。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724 带给我们的第43号的混音作品。 Thank you. 15:44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了。再次感谢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这四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耳边的音乐作品能够听到来自于 Sub Orchestra 带给我们的 Spread Love， 以及来自于他们带给我们的 Moonlight Chill Out Remix Station 的版本，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音乐作品吧，包括还是有来自于 JES 带给我们的 High Glow， 还有像是来自于 Martin Lost in You， 用各种各样的光芒去照亮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能够迷失在你的胸怀当中，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迷失，不用害怕。那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音乐来去照亮自己的周围的世界，在周末的时间当中，你的周围够不够光亮呢？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这四个小时希望各位来听得开心。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关键字0714获得我们本周的节目歌单，以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也就是找到我，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了。再次感谢大家热情收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需要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中午12:00再见了各位，拜拜。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我是 Mr. 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 美。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00到下午4:00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好的，欢迎回来。说起目前最火热的话题，那肯定是世界杯了。无论是真球迷、伪球迷还是吃货，仿佛都在今年夏天的夜晚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世界杯的热度燃烧的不仅仅是赛事本身啊，同样呢，有一群人也加入了世界杯的大讨论之中，他们就是收藏爱好者。对于一个资深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什么火热收藏什么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而世界杯类的藏品他们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市场上瞧瞧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